心就混个平平安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是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这几期节目呢，我们都提到提高免疫力对于抗病的重要性哈。另外您也是跟大家推荐了这种转移因子加中药提取物的方式啊。那么具体到一些个例啊，比如说提高免疫力对于血管的损伤与修复的作用。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节目以后呢，都会采取这种方式哈。那具体怎么样，今天呢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吧。 是我们说到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啊，大家有一个概念，好像它跟炎症，我们老说的这个炎症反应，它联系不起来。事实上我也给大家讲过观点，我说所有的疾病都有一个致病因，你看要么是外因，外因我们说细菌病毒，要么物理的原因，什么粉尘啊，烧伤啊，机械性的创伤啊，这是原因对吧，还有我们说化学原因，你比如说强酸啦，还有这个汽车这个尾气啦，毒气啊，什么芥子气啊，这都是化学性损伤。我们说有一个损伤你的原因，那你像这个内因来说，我们说你过度的精神压力导致你这个血压升高，那么血压升高本身，高血压它是也可以说是个症，也可以是个病，它在动脉粥样硬化里边它就是个病因，就是说血压高了以后它会损伤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有一个，随着我们这个代谢能力异常以后，我们这个血脂高了，血脂高你看我们说高脂血症，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指标异常了，代谢性疾病。可是在动脉硬化里边，高脂血症它又是个病因，因为血脂高了以后，大家概念里边说，哎，它就会让我长斑块，就会损伤我，容易让我发生梗塞，是吧？那么血糖高了以后，细胞里边那个红细胞那个蛋白啊，它被糖化了，我们说糖化血红蛋白升高以后，那么氧的这个运输能力就差，氧的运输能力差以后，那我们身体各个部位慢慢就会缺氧，那在这种慢性缺氧，这就是个病因，它就会造成相应靶器官的这个损伤。我们说你看微血管病变，我们说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大血管我们也有糖尿病性冠心病，糖尿病性脑卒中。所以这个它这个也是一种损伤啊，就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有个内外致病因，最后损伤了我们这个某一个部位以后，造成了那一块的结构异常。刚开始是没有这个症状的，大家尤其是这种身体里边这个微观世界这种变化，我们说开始从一个小量的细胞损伤，最后大量的组织损伤，组织损伤以后最后直接影响到这个组织器官这个功能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这个症状。那你说我们要防病怎么防，或者说我们疾病要康复怎么康复，那你就是怎么把你损伤的这个部位赶快修起来。那谁在修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个分泌出来这些细胞因子，这些因子呀就是这个蛋白质，是吧？ 嗯， 那实际上血管的损伤呢，是由外因和内因这些致病因造成的。 对啊，内外致病因，致病因以后引起损伤，损伤以后引起这种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什么呢？炎症反应是一个损伤、抗损伤和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可以给大家这么讲，我们今天其实你最本溯源的话啊，我们说冠心病也罢，脑卒中也罢，糖尿病也罢，还有今天的老年痴呆也罢，你要是从微观世界再从免疫学去追溯，它都是跟炎症反应有关的。如果我说你的免疫系统，你把炎症你能控制好，你身体啊几乎非常的健康的。自己说啊，我一会儿这儿痛了麻了，那都是这个损伤以后它修不好产生的这个症状。 那就是说炎症实际上跟免疫力呢是息息相关的。 对 啊， 你看我们说这个动脉硬化啊，它其实是我们哪里炎症了，血管壁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应。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动脉硬化啊发生发展的核心因素。那你想没有我们生来血管都是光滑的，怎么好好的那里就长斑块了呢？是因为那里发生了这个炎症反应。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 C 反应蛋白啊，其实在研究学里边它是这个最新研究发现的这个炎症标记。为什么说这个动脉硬化它是这个一种炎症反应呢？其中这个 C 反应蛋白就能查到它有没有这个炎症反应，它也是一个炎症这个介质。那么这个 C 反应蛋白它的功能呢，它什么功能？它可以刺激我们这个内皮细胞这个表达这个粘连分子。什么意思？就是同时呢它能抑制内皮细胞产生这个一氧化氮，还有呢它能够刺激这个巨噬细胞吞噬什么我们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说在这个 C 反应蛋白的这个作用下，我们不是本身这个免疫细胞，我说免疫反应嘛，它那个吞噬细胞对于你身体多余的这个胆固醇身体不是不管的，它会让这个吞噬细胞把它吞掉。还有这个 C 反应蛋白呢，它能增加我们内皮细胞产生这个什么呢，血浆酶原激活剂，激活剂的抑制剂。再有呢就是激活血管紧张素、一受体促进血管平滑肌增殖等等等等。我说这些可能大家听起来这个听不懂什么呢，这个就是在炎症反应中身体它所发出来这个反应。所以呢最近几年呢，就是说美国这个心脏协会和这个疾病控制中心呢推荐为什么？推荐这个 C 反应蛋白为这个可信性最高的冠心病这个危险因素这个临床检测指标。如果这个 C 反应蛋白高了以后，证明你这个冠心病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个就是一个高发人群，它也作为一个临床这个检查这个指标。 确实从我们国家这个临床医学显示啊，不仅一些恶性的病变，那么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呢，在这个测量的时候啊，关于这个 C 反应蛋白呢，也明确的显示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他的 C 反应蛋白是高的。 对， 嗯， 这个 C 反应蛋白它是刚才说的它是一个炎症标记物，如果在你的个血液里面这个高，那一定有这个炎症这个反应激活它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动脉硬化里边、冠心病里边或者脑卒中里边，我们有时候这个查血就要查到这个指标，它是一种炎症反应。 嗯， 那你想，那我们逆倒过来，你这个血管损伤以后，在损伤的条件下才有这个胆固醇这个附着。我们老觉得好像这个高血脂是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元凶，那你没有损伤它血脂也不会在那粘附的。 嗯， 就是说本来光光它流就流走了，但是由于这个那个内皮损伤以后，吞噬细胞又把那个胆固醇又给吃掉以后，又在你损伤那个部位聚集以后，又在那刺激这个平滑肌，又刺激这个成纤维细胞修复你的烂掉血管那一块，这一块就形成了个疤痕， 疤痕，紧接着哎，这个胆固醇所谓低密度又在那粘附的多了，胆固醇多了，黄色的，我们说哎，像一层粥一样，这才有了这个重要硬化。 嗯，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像刚才您说的哈，这个觉得心脑血管疾病呢跟炎症啊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么从临床的这个测试来看呢，它的 C 反应蛋白的提高，就证明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他是血管上就是有炎症的。 对，他损伤，他的抗炎有这个炎症反应，他才会增高。 是的。 那你要是说我们要预防，或者说我们让这个损伤不再进一步向前发展，我们要让这个疾病这个容易这个恢复啊，让它这个疏通，那我们就应该这个抗炎开始。 嗯， 你这好像说，哎，我这个吃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一会儿又是抗心律失常药，一会儿又是利尿剂等等，总之这个一会儿阿司匹林，我怎么医生从来没跟我说抗炎呢？因为我们去医院。我反复的说，我们去都是什么状况去的？血压太高去了，血脂太高去了，心功能减退去了。这会儿医生只能给你控制这个症状。 嗯， 还有一点来说，我说今天临床90%到95%都是对症治疗药，况且也没有开发出一套这种标准的。我说我通过抗炎来把这个。血管病变给治了。 嗯，但是您说这个抗炎绝对不是说一般意义上人们认为的抗生素吧？ 啊，不是，那这个我说这个抗炎是身体内部应对损伤，身体做出一种反应。 嗯， 事实上就是我们说那个自我修复这个能力。 对对，所以在这点上大家不要误会啊。 炎症啊，它是具有这个血管系统这个动物针对这个损伤因子啊，就是我们说致病这些各种因素，这就我们把它称为这个损伤因子所发生的这个复杂的这个防御性反应。首先它是对我们人体产生这个防御啊。那么这些损伤因子包括这个病原微生物，还包括什么？任何引起组织细胞损伤和这个坏死因子。那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炎症只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会引起炎症。你刚才说的，哎，这个血管这不是这个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的，它不属于那样。 对， 它属于这种代谢异常，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我们说吸烟、喝酒，你过度的刺激内皮细胞，它也是这个致病因子。致病因子以后你把它损伤了，那我们身体就要发生这种炎症反应。由于我们这个对于这种损伤发生这个炎症反应，不能有效的做到这个修复。那你想，本身就是个抗损伤的过程，如果你能把它这个对抗的话，其实你就是修复成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如何从体外补充一些能够有利于这种损伤修复的这个生物因子。那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小分子多肽这个转移因子，还有这个莲子、百合、茯苓、芡实、中药提取物这些因子，哎，它就有利于这个抗炎这个作用，也就是有利于修复作用，也就是有利于慢性病康复这个作用。 嗯， 那个这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看，中药很多时候拿现代医学，到底是哪个细胞因子发挥作用？哎，我们的研究者研究不出来，可是你一用它，人家就是能这个发挥那个抗炎作用。比如说我们说对咽炎、这个气管炎、清热、上火这些东西，哎，我们用一些中药制剂，哎，我就好了。那作为我们这个听众来说，那这不是我们要研究对象，我只需要的是这是不是确实那么有效果。那个其他自己是哪个因子的发挥作用，用多少剂量、多少活性，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消费者要去了解，这是学者他要去关心的东西。所以这个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啊，就是这些我说这些提取物，大家可以这个下去学习，我们有这方面的这个书写这个资料。 嗯，所以听了张主任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器官还是血管出现问题，最终实际上还是它的细胞出现了问题，那我们要积极的修复它的细胞。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个转移因子也好，中药提取物也好，确实对于细胞的修复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那如果大家呢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 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通过这一段的讲解，大家要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高低啊，对于抵抗疾病的产生和疾病的改善的是至关重要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向大家介绍一个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呢就叫做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那我们这个小册子真的是量有限，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免费索取，咱们是先到先得，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刚才呢，您的这个介绍呢，也提出了一个，可以说不能说叫理论吧，也提出了一种说法哈，这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挺新鲜的。也就是说呢，心脑血管疾病原来我们认为跟炎症啊，是根本就挂不上边的。那刚才您提到，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它的血管也是由于炎症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造成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当然这个炎症呢，是跟细菌和病毒造成的这种炎症的是两回事儿。 它不是，它主要是这个内因、 内因。 内因就是我们说代谢异常以后， 嗯， 是吧？那你包括我们老说的这个脑萎缩，脑萎缩它也是损伤嘛，它也是疾病嘛。那可能你也问我，那它怎么跟炎症有关系呢？ 对、啊、 那大家想一下，这种萎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动脉硬化，因为你血液粘稠度增高，因为你血液流速慢了。那大家想一下，给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啊供给氧的能力是多了还是少了？ 少了， 那一定是少了、嗯、对吧？那少了以后，那这个在缺氧的情况下我们那个细胞啊，脑细胞就会这个萎缩， 嗯， 或者这个液化，或者这个水肿，或者这个变性，这就是我们原来在原来那个节目讲过，它是发生一种适应性变化。但你长期这种缺氧，我刚开始我还受得了，到后面我受不了了。那大家想一下，里边这个谁死了？细胞死掉了， 嗯。 那么细胞一死掉，那再说这个通俗点讲，那你那就烂掉了。那你想，你烂了以后，身体难道就能只看它的烂吗？不会让它看着烂， 就要 去修它。哎，修它的时候，这会儿我们就会发生这种炎症反应了。 那你现在我们说提高我们这个抗炎能力，怎么让它修的速度快一点？怎么要它用原材料修复，而不是用这个化生的细胞，或者说是用这个成纤维分泌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这个纤维组织去修复？那这个怎么保持细胞这个活性？那你看我们一个年轻人手割个口子，我马上就好了。可是我们一个老年人，你割个口子，那你就修复的慢，什么能力差了？修复能力差了。那刚才说血管里面这个发生这个内皮细胞损伤以后，这个时候胆固醇就在那沉积沉淀。那这个时候刚开始，它是形成这个指纹，就是说脂质条纹。紧接着呢，最后就是大量的成纤维细胞分泌大量的胶原纤维，最后形成在这个血管那块形成这个纤维化。我们说，把它叫这个纤维斑块。那么在纤维斑块的基础上呢，又大量的这个胆固醇啊，又在那沉积，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这种黄色这个粥样性这种改变。粥样性改变，我们说动脉粥样硬化了，这才有了一会儿堵这个大脑，脑出血、脑梗塞或者腔性脑梗，堵在颈动脉了，颈动脉斑块堵在冠脉，一系列的，一会儿又是心肌失常、瓣膜关闭不全、心肌肥厚，又是这个左支右支抖了以后，又是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减退、浑身乏力，是吧？这问题都一堆发生。其实核心是什么？损伤修复不够及时，不够异常不够正常，这个时候产生了结构改变，最后才有这个疾病产生。那我们最跟溯源说，你要为什么说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免疫力是什么？免疫力就是你那个修复能力。那你在修复的过程中去影响你那个促进修复这个细胞因子多，损伤的细胞因子少，就是把那个烂摊子怎么能快速的这个愈合了，我们就是提高了我们这个修复能力。那你比如说糖尿病，你看为什么它烂口子它不容易好？因为糖尿病那个血液里面它是缺氧的，缺了氧以后，周围这个细胞活性是不够的，这个活性不够，该干活的不干，该出力的不出力，看着得有那么多数量，那好半天这一个小工程修不好，或者说清理这个垃圾没人清理，都在那儿偷懒呢。这种偷懒当然不是有意偷懒，是因为你就不给我吃，不给我养，我这细胞那个促进修复这个因子不够多，我不容易这个修复，这就是典型的损伤修复。那转因子干嘛？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些提取物干嘛？就是促进修复的因子这个增多。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修复的理论基础。 其实很多疾病的表面看起来呢，它是组织器官有病了啊，实际上说到底呢，还是它最根本的细胞有了问题了。那既然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去修复它。那么修复的话呢，我们就要求你有一定的抵抗力。 那你不是，那你那个谁去修复吗？我们说免疫力是最好医生，那你的体液免疫， 对， 你的细胞免疫 T 细胞，你的吞噬系统，你的补体系统，这些功能健全的话，那你的修复系统没有问题。 是的，那么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以往呢你也提到过哈，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啊、心态啊、运动啊，这些都跟上的情况下，还要推它一下。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这种转移因子，还有中药的提取物哈，能够帮大家一臂之力。 这些知识我都写在一个免疫力是好医生这个册子里边，大家可以学一学。 好， 并加以实践应用，肯定是对我们慢性病康复这个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的。 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这个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这本小册子的话呢，因为它现在非常抢手，我们的这个数量有限，所以呢只能是先到先得啊。大家可以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和免费索取，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